手心仍有一丝温柔残留，孤独的也是谁让我等候，何时微笑变成一种奢求，就算时间倒流也无法挽留，那些因为年轻犯的错，就像秋天的落叶早已经随风而过，但有些话我始终不能说，如果我们依然在一起，错过的甜蜜是否还能继续，曾经一起取暖的外衣就在那， 这首依然在一起的马天宇这几年重心放在影视方面，不过回顾到十年前，马天宇那个时候还是出道不久的一位歌手。刚刚听到的就是2008年第八期中歌榜以第11名成绩进榜依然在一起，收录在他的第2张专辑飞。时间来到2009年第八期中歌榜最好成绩进榜，新歌当属周杰伦杨瑞代合唱的流浪诗人，首周进榜排在第10位，收录在摩羯座专辑。 海边礼拜呀咿呀，风一直刮，我想怎样帮你过滤和风沙，墙上的时差滴答滴答还在牵挂，我们都别爱他的长发 Gary。 你这回家等来滚车，亲像伊阿乐好比怎行寒，写一张飞纸，是啥是啥写上的名，你讲伊的代志予阮听。可是你一个一个，是欲安怎甲伊熟悉？我真的不该不该，简单一句爱说不出来。带走，我怕刚掉落，大路大路，别惊起头。

着地有多么久，我们终于不用一个人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是男人活着的样子。生活不过一杯酒，醉完了路还要走，爱人和朋友我在你的身后。 小霞，思念。